即係漢賊不兩立呢個你成日講嘅。 即係你老公襲擊梁振英，即 係 嗰件事 都係。 你話喂 呢個唔通嘅大佬？ 喂，呢個係立法會內部事務喎，行政長官係依照基本法嘅規定，佢走嚟履行佢嘅職務，向我哋呢、這個即係問責，係咪？ 咁樣喎， 咁我就用我嘅方式表示喎，喺個議會裏邊喎。咁然後咧，主席又裁決咗喎，主席係咪？就已經係根據即係話我違反議事規則要點做點做咯。咁呢個立法會內部事務喎， 點 解要告？點解要告咧？咁佢哋覺得因為佢認為呢個係一個違法嘅行為喺度嘛。 想知道我同鬱敏會有啲咩講咧？请收睇《鬱敏會客室》。 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第三節嘅大香港早晨，呢、這個 My Radio 同埋夜時報聯播早晨節目，咁就今日就初七啦，人日啦，咁啊再祝大家生日快樂啦， 生日快樂。 咁就其實初七嚟到講咧，就鬥利是都鬥得差唔多噶啦，應該咁就，因為 Christine 人。 咦系，多谢金主， 恭喜你喎，真系恭喜你喎， 我真系恭喜你。 你有咩咁事咁值得恭喜啊？ 生日啊嘛，开心咯、啊。 生日咁呢一净系恭喜你，唔恭喜阿康嘅咁 系咯。 可能要讲多啲嘢。 佢又冇嘢值得恭喜咁样。 系 咁咪初七啦，咁就翻工都翻咗几日啦，咁样咁就喂，我想讲过咗初七咧，好难斗利是嘅，你知唔知？ 但是通常初七之前已经翻工噶咯喎， 唔系啊，即系我讲公司嗰啲利是啊，即系公司嗰啲利是啊，咁样咧就系、是、因为过咗初，即系初七都仲叫做今日系人日啊嘛，咁样，咁都仲有啲嘢讲下啊嘛，咁样，去到虽然听日就星期六添啦，咁样，咁你星期六星期六我唔知有几多人需要翻工啦，咁跟完之后去到。再星期一咧， 就初十咯， 咁就已經係唔係係初八，係去初十，去初十就好難鬥利是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今日都係時候回顧同埋總結一下，又或者係最後時機咧，大家今日咧翻公司咧，真係要積極啲，要積極啲出擊去鬥利是咁樣。咁係不過你哋幾個人都。阿康又冇乜工作嘅經驗啦，Christine 又冇喺啲好多人嘅公司去做呢一個咁樣嘅工作嘅環境去身處過咁樣。我想講大公司咧，大啲嘅公司咧，係新年咧係真係可以鬥好多利是。是可以是可以 赢嘅，但系 但你有冇个人记录 咩啊？ 你有冇个人？ 好震惊！我琴日听完 之后， 唔系我讲俾佢哋听，佢哋 一个月嘅量， 佢哋讲点止一个月嘅量？我想讲，我喺 TVB， 我喺 TVB 做嘅时候咧，我系可以，我系新蒸头咧，我可以斗到几万蚊利是嘅，净系喺公司。 有几多封啊？咁我都可以啊！ 屌，攞背囊装啊，得闲数，点解难数佢？ 攞背 囊得闲数佢，你话系咪净系问识嗰啲人攞嚟？梗唔系啦， 咁人哋唔识点会俾你啫？ 屌同事啊嘛， 恭喜发财啊嘛， 好意头啊嘛。 个意思系佢系完全连你个名都唔知道，定系净系知道你个名，但系唔熟先。 唔会知道名噶，屌你！ 咁唔识你喎、啊。 唔系，所以咧，我 好难理解。 所以话 TVB 系一个大家庭 所以咧系啦，嗱呢、這个唔系，但系嗰样嘢亦都唔一定系净系 TVB 嘅，唔一定净系 TVB 嘅，即系有翻咁上下大嘅规模嘅公司。 有几层嘅公司。 所以咧，我成日都鼓励咧，我成日都鼓励人咧，尤其是年轻人咧，咁样咁咧就系、是、点样都要试下去大公司做，就系、是、第一就系去试下即系。即係喺工作上面啦，各樣嘢嘅方面，即係有好多樣嘢嘅。第一就係、是、你畢咗業之後咧，你好少識好多人啦。OK， 咁、就變咗你，即係我哋呢個環境有少少唔同啦。因為我哋除咗係即係一個台咁樣幾個職員之外，咁我哋都會有好多人接觸得到啊嘛。即係唔同嘅台嘅主持啊，同埋係譬如啲 節目係咯， 又或者 係合作夥伴， 又或者要去公民啊咁樣，要去公民都好多人啊咁樣。咁你都叫參與一個大嘅團體啊。咁但係咧，有啲人咧， 就你一出嚟就搞或者係去裝咗啲個規模比較細嘅公司，然之後做咗若干年，你冇去個大公司做，你接觸嘅人就少咗。你能夠去接觸人係好重要嘅一件事啦。同埋大公司另外一樣嘢可以令到你去攞到個經驗嘅就係官僚啦。即係官僚雖然係一樣唔好嘅嘢，但係官僚係你要 deal with 嘅一樣嘢。 官僚包唔包晉升嘅階梯啊？ 唔係，官僚係講緊，官僚係講緊，屌你老尾，我攞支筆啫，唔撚使填表啊嘛！即係講緊嗰種官僚，即係屌你老尾，屌你老尾 keyboard 壞咗要等兩個月先換到我因為又要入資去嗰個部門，然之後申請嗰度嘅 budget， 跟住再等嗰邊嘅主管去共同審核，咁樣先至可以換到 keyboard 翻嚟。於是乎捉咗我兩個月冇辦法 F 五啦咁樣。咁呢啲為之官僚，官僚係唔好嘅嘢嚟嘅。咁但係人多嘅地方就自然官僚噶啦，或者嗰個架構嚴密嘅地方就係官僚啦。咁但係你要學習去點樣 deal with 官僚啦，學習點樣可以令到自己份 form 可以遞得快咗，學習去尋找so call 嘅法律啦，咁樣去令到，即係呢個都係一個鍛鍊自己嘅智力嘅機會。如果唔係嘅話，你就會習慣咗唔理就唔撚理啦咁撚樣。咁於是乎你就唔識去 deal with 呢啲嘢。嗱，呢啲都係一啲其他範疇嘅嘢。但係咧，佢會有麻煩，佢會有令你窒息嘅地方。咁但係咧，我而家淨係講一樣嘢，就係淨係講新徵頭期間。淨講新徵頭期間咧，攞利是有一個訓練嚟嘅，攞利是有一個人際關係嘅訓練嚟嘅，就係你點樣可以攞住揦撚住個華夏傳統作為你嘅武器去謀生。喂，所以你頭先第一句就係問，因為你始終係一個美國人啊嘛，你第一個問題你就問啊，你識唔識佢哋？唔撚關事嘅，唔撚關事，因為你屌你老尾新年啊嘛， 大撚曬， 喜慶啊嘛，意頭啊嘛，嗰啲咁撚樣，同埋尤其是即係我再加上我嗰個工作環境啦，我喺 TVB 喎，屌你老尾。邊有識唔識嘅啫？我識你啊嘛，你係明星嚟噶嘛？我識你，我好中意睇你嘅演出啊！細細個睇你做戲啊，你咪喺呢一個咁樣皆大歡喜後面嗰個茶客咯、我集集追住你哋睇啊！恭喜恭喜！哇，今年又可以哇，就咁坐喺度。 你真係會咁樣講啊？真係會話你喺嗰個茶客咁樣？ 梗係唔會咁樣講啦，梗係唔會咁樣講啦，咁樣咁總之你記得出咗個名，嗌得出咗個名咁樣，你先去嗱，即係係堅係幾萬蚊㗎，堅係幾萬蚊㗎，係講緊係 豐厚嘅收入喎、啊。 好丰厚，讲紧嗰 个好重个背囊， 系啊，屌你老尾，有时要翻去自己个位度 off load， 要我真系孭住个背囊去拜年噶， 系啊，因为你未经历嗰个生活啦，呢间公司好大噶嘛，间公司好大噶嘛，所以有啲人咧就系视野好局限啊，就系、是、譬如你个楼层咁样，屌咁嗰阵系电视城啊嘛，嗰个城嚟噶嘛，你明唔明啊？个城嚟啊嘛，成日都唔捻做嘢啊，佢一初头嗰几日，第一就勤力啲翻工啦，第一勤力啲翻工啦，屌你老尾年初一尽量翻工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你總有啲廠係會開㗎嘛，即係你有啲人呢就係你自己喺嗰個工作嗰個樓層，你就淨係喺自己嗰個樓層嗰度。咁、但係唔係咁樣嘅，你都唔係淨係 focus 喺你自己認識嗰啲同事嗰啲咁樣。首先你就要學習一樣嘢，就係要識多啲同事嘅名字。你嗌得出佢嘅名字，佢唔夠膽話佢唔識你㗎嘛。 咁我就好淤啦，如果佢唔記得你。 佢話啊，我哋話喂雙傑，佢你冇俾佢講第二句，恭喜發財啊，新年快樂嗰啲咁樣。哇！今年賺多啲啊！我哋聽講你又嚇、啊，今年你個部門又好有發展喎、啊，嗰啲咁樣，嗰啲又鳩講啦，咁樣嘅，總之就真係恭喜曬啦，咁樣嘅。 唔係，咁但係你係單拖定係連群結隊啊？ 有時單拖，有時連群。 連單拖好似嗰個難度高啲喎。 唔係，但係有時連群結隊，有時連群結隊咧就太過著跡。因為連群結隊咧，就最好去真係識嗰啲部門，即係真係識你嗰啲咁樣。咁啊，連群結隊就最好去圍嗰啲老細，圍嗰啲圍啲監製啊，嚟圍啲經理啊嗰啲咁樣。大明星都可以。咁、但係咧，就你太過著跡咧，咁就始終嗰個氣氛就唔係幾好，氣氛就唔係幾好。 但係咧，你大公司咧，即係譬如我講翻我嘅經驗啦，即係譬如你以 TVB 為例啦，嗰啲咁樣，屌你有時出現喺唔同嘅部門，你有各樣唔同嘅理由噶嘛，咁你只要嗰樣嘢似就得噶啦嘛，即係你嘅姿態似就得噶啦嘛，例如攞住份文件咁樣，係嘛？我點知道攞咩文件啫？ 喂，我影印機嚟啊！ 你唔同嘅，你唔同嘅部，你唔使講嘅，你講就多咗啦， 多咗， 你講就多咗啦，即係等於喺片場啫嘛，喺片場你攞住卷膠紙，冇人夠膽話你唔係做緊嘢啦，你點知攞住卷膠紙做乜撚嘢啫？片場好多嘢黐噶嘛，你點知佢做緊乜撚嘢？你唔知佢做緊乜撚嘢噶，係咪啊？即係譬如如果以你哋理解到嘅語言為例咧，譬如舉例，即係好似年宵咁樣，年宵咁樣，你譬如喺年宵我哋嘅攤檔咁樣，只要你攞住件 T 恤行嚟行去，冇人知道你係咪做緊嘢啦。 係， 你個樣係 索帶咁樣。 係啊，即係樣係啦。如果你搞嗰啲示威現場或者嗰啲街站現場嗰啲，你攞住條索帶行嚟行去，冇人知道你係做緊嘢定唔係做緊嘢㗎。係，佢唔夠膽問你做緊，就咪你做乜唔得閒啊？咪得閒啊咁樣攞條索帶喺度喐嚟喐去咁咧。好啦，公司部門你要講攞住份文件。攞住份文件，你行嚟行去嗰啲咁撚樣，跟住然之後，你要攞支筆啊，好似啱啱簽完嘢嗰啲咁樣， 撞到， 跟住見到，喂，雙傑咁撚樣，你噏得出個名你就贏啦。 OK， 你噏得出個名你就贏啦。所以你喺之前你要先做少少 study， 你做少少 study， 即係臨過年之前盡量去記得人哋啲名字。 係啦，你大概 噏到個乜嘢姐或者咩歌得唔得？ 打贏啦， 得嘅， 贏噶啦，贏啦，贏噶啦，傑哥咁樣就係噶啦，屌你老尾，咁就有時唔知咩名都做， 咁點樣咧？ 恭喜發財就嚟啦， 即搏一搏， 就搏啦，搏啦，搏啦，恭喜，哇，咁早翻工嘅，哇，咁快翻工嘅，啊，係啦，嗰啲咁樣屌例唔會錯嗰啲咁樣，跟住就攞啦咁樣，咁跟住同埋喂你因為。你始終 有冇試過係唔記得咗鬥完又鬥多鑊咁啊？ 唔係咁，當然唔係幾好啦呢啲。所以呢個咪就係一個呢個咪就係一個訓練咯。呢個就係訓練。當然你做緊一件好撚哪吒嘅一件事咯，即係你做緊一件好肉酸嘅件事。喂，但係我想講嗰個數額係值得你做嘅。 幾萬蚊梗係值得啦。 喂，我想講嗰個幾萬蚊咧，唔係啱啱 I 三嗰個幾萬蚊啊，係幾萬退到十之間嘅中間位嗰個幾萬蚊嘅。喂，你想 唔係你呢個係成？成个新年嘅结果， 净系计公司， 净系计公司， 即唔计亲戚啊？点解所以嗰啲亲戚睇得好淡嘅咧？即系比公司嗰个业务嚟到讲咧，嗰啲睇得好淡啊！咁你即系你嗱，你咁大间，你始终系咁大间公司，同埋你喺个大公司嘅环境咧，大家都尽量唔想得罪人嘅。 系 咁，你唔知嗰个系咩啊？你明唔明？即系你头先问嗰样嘢就，佢识唔识你？嗱，佢识你难搞，佢唔识你就。变咗先至唔会得罪你啊嘛，佢都唔知你系边个，佢都唔知你系边个。屌你老尾，原来你啊，原来往后嘅工作可能都会比较需要佢嘅咁样，咁你唔知啊嘛，屌你老尾。咁好啦，咁你就变咗有嗰个环境喺度。咁但系你做之中咧，你又要即系虽然你做紧一件哪吒嘅事，你做紧一件肉酸嘅事，但系肉酸得嚟你。 人哋都要開心， 唔可以俾人察覺你肉酸啊嘛，唔可以俾人察覺你，所以你頭先話連群結黨係咪好啲咧？嗱，呢個就係一個公司鬥利是嘅功能啦。連群結黨咧係比較容易咧，係會即係、就是、你自己個心覺得舒服啲。同埋咧，你會覺得就係話feel comfortable 啲啊，覺得妖樣衰唔會，我一個樣衰嘛， 大家一齊襯啦， 大家喺度嘻啊咁樣笑咗咪算鳩數咯，嗰啲咁樣。但係你係樣衰就係樣衰，同埋你始終個掠奪嘅意味好重啊。 但會唔會嗰個對方咧覺得哇你咁大班人嚟，你一個嚟咪算咯咁樣？ 係會，亦都會。 會唔會係譬如聯群結隊有一個咧係識得嘅，咁跟住嗰個人咪會嬲咗咯？你帶咁大班人嚟同我鬥利是？ 係啊，咁樣亦都唔好嘅，所以咧。考遇是最好的， 扮考 遇， 考遇，跟住然之后你仲要是那种做紧嘢， 唔觉意跌咗， 唔系啊，即系唔觉意醒起，哎要拜年啦，哎嚟啦，即系新蒸头，你讲啲好啲嘅恭贺说话嗰啲咁样系嘛，咁就嗰个气氛就会好啲咯，即系你会出嚟嘅效果就好啲咯，同埋即系唔好害怕跨部门咯。即系唔好害怕跨部门系最捻紧要嘅，跨部门系最重要嘅，因为你一踏出咗，即系好多人咧，如果你系即系你仲有机会啊，今日年初七，假设我哋听众你系喺大公司做嘅话，你可能过咗几年， 你都係外於嗰個部門嘅限制，你會覺得就係唔好意思。喂，但係你一跨出去咧，嗰個世界你會發覺好大嘅。世界好大， 可持續性發展， 世界好廣闊嘅，你明唔明啊？所以每一年嘅新年，嗰、那個亦都係對你自己嗰個鬥爭嘅意志嘅一個磨練。你每一次你都要有，你都要有嗰種海賊王嗰種心理準備。屌你，你而家行出你自己嗰個部門，你而家踏上偉大航道，我就要成為麗士王。今年屌你高舉呢個咁樣，甚至乎如果你話幾個同事嗰啲咁樣。即係幾個同事聚埋咁樣，大家一齊立志要成為呢個麗士王咁樣，咁你好自然就會聚埋一齊行動，唔好唔好。 嗯 ，OK， 大家喺個公司部門嗰度，大家嚇喺個手度畫個印記，打個交叉，我哋同伴咁樣，然之後分頭行先。 嗯， 咁嘅成功率係高啲嘅，同埋嗰個對你嚟講都係一個磨練嚟嘅，嗰、那個唔同部門嘅，唔識佢嘅。嗱，你之前如果有做啲資料搜集嘅，有做啲資料搜集嘅工作的話咧。咁就更加事半功倍啦，咁樣、就係我頭先講啦，你噏得出佢咩名，最大嘅優勢就係你噏得出佢咩名，而佢唔知你係邊個咧，佢就多數都會俾，佢、就多數都會俾，因為人嘅本能就係咁樣啊嘛，佢覺得你噏得出佢名就應該係識嘅，但係我唔識你喎， 咁我唔記得啦， 咁又點解我唔記得啦？咁、個責任上面又喺我嗰度啊嘛，你記得我，我唔記得你，佢本身就處於一個心理嘅狀況，處於下風啊！你明唔明啊？佢只覺得佢一開始佢覺得自己理虧咗啊嘛，哎死啦！佢係邊個嚟咧？佢想快啲打發你走，派利是咯。派利是咯，你要針對住嗰個心理弱點嚟到出發啊嘛，咁呢個亦都係你成個人際關係上面嚟講一個磨練啦，即係對於一個社會嘅技巧嘅磨練，所以鬥利是嗰個好重要嘅磨練啊，鼓勵大家積極退出嚟鬥利是，尤其是要跨部門。好啦，咁跟住另外咁當然啦，我身處嗰個工作環境就係容易啲啦，就係因為屌嗰個始終係一個片場嚟噶嘛，即係我嗰日同佢哋講話，我鬥幾萬蚊利是，大家覺得好撚震驚。你認真諗下，一啲都唔撚震驚啊！屌你除咗 office 嗰個大樓，屌你淨係 office 都十層啦，淨係一棟樓都十層啦，你逐到去掃已經有翻咁上下喺度。喂，你仲要諗下，我除咗落去掃嗰個大廈之外，我仲會落去掃嗰個片廠啊嘛。 好忙啊！新年你都聽到，好多嘢做啊！新年 咩啊？ 好多嘢做。 係啊，屌你，所以係海賊王咁樣啦，係踏上偉大航道咁撚樣噶，仲要似係做緊嘢喎，仲要似係做緊嘢喎。你喺 office 嗰啲樓層咧，就揦撚住份文件。 咁去到片場就揦住個膠紙。 揦住個票係啦，落去片場揦住膠紙，或者個服裝間扯啦，托撚住條裙，屌你，托撚住，屌你啦，勾撚住條裙行嚟行去，好撚似做緊嘢啊！屌嗰啲服裝間嗰啲衫亂咁擺啫嘛，嗰啲勾住條裙嗰啲咁啊，嗱。即系落到去片场咧，就落到去片场咧，就容易好多啦。 系 容易好多，因为嗰啲 artist 嚟噶嘛， 系 artist 就百发百中噶啦，话俾你听。 artist 一定唔识嘅，大部 分系佢一定唔识，我一定识佢，系咪？我一定识佢。再加上你揦捻住件揦捻住条裙喺度行嚟行去，你实系同佢喺度做紧嘢噶嘛，系咪先？咁跟住然之后咧，咁你喂，只要即系讲翻一两句恭贺说话，系实有嘅。咁你喂， 咁通常佢哋派一封定派两封咧？ 咩啊？ 即系派一 梗系派一封啦，梗系派一封啦，同埋咧，落同埋係點解 TVB 可以鬥咁多利是？就係、落到去片廠咧，落到去片場咧，就係、咧，你唔撚你要結咗婚未啊嘛？ 係， 哦係啊， 你唔撚你要結咗婚未啊？屌你乜你明星嚟噶嘛？關結唔結婚咩事啫？係咪先？ 都代啲利是喺身。 梗係啦，利是都要，你結婚掛撚事啊？屌你同星都照鬥啊！屌你，即係當然呢個誇張。唔撚你啊！屌你老尾，知道佢系出镜嘅就问佢攞啦咁样，多数都攞到。跟住我想讲，我系疯狂到啦，即系TVB 嗰、那个 TVB 嗰个构造系咁样样嘅，佢系行政同埋制作部门咧就一栋大厦嘅，一栋大厦嘅，即系戏剧部啊就一层咁样，咁嗰啲综艺科啊一层嗰啲咁样，咁跟住然之后有啲艺员科咁样有一层咁样啦，咁跟住咧，然之后咧除咗嗰栋大厦之外咧，下边就有唔同嘅独立一个嘅。点讲啊？即系啲低层嘅嗰啲咁样嘅厂房啦，嗰啲片厂啦。咁除此之外咧，就系、另外咧，就系、TVB 有个好神秘嘅一栋大楼嘅。嗰栋大楼咧就系独立嘅，嗰栋大其实就唔神秘嘅。但系咧，一般嚟讲咧就好难会行到入去嘅。就系嗰一栋咧，就系咧新闻部系独立嘅楼层。 哦、而新聞部是很撚自閉的 TVB 入面、啊、就是因為呢新聞部呢是咩嘢嚟去 過的。唔係去過建工。 咁即係新聞部呢新聞部呢就是因為即係遠古的歷史就是因為 TVB 是很尊重新聞部的嘛，總之新聞部的人就不跟其他部門的人有什麼交流有什麼接觸的，所以他是獨立的樓層來的，變成你不是新聞部的人你就不會在新聞部的大樓那裡出入的樣。我想說屌你老闆，我照去，我照去，屌我一 那你怎樣扮做事呢？ 什麼 你怎樣扮呢？新聞部 沒有，都是拿著份文件在我周圍寫的。我一年去一次嘅啫，新聞部冇嘢會去，完全諗唔到你又會去嘅。屌我寫劇集嗰個新聞部做乜撚嘢？ 係啊 係，係完全冇交集噶。 咁但係啲人 即係去綜藝科都有啲交集嘅、嗯、即係都有可能會有啲交集。譬如問要攞啲片啊，嗯、或者係夾下啲演員嗰啲期啊嗰啲咁啊，或者係有冇啲嘢啊？你之前拍嗰啲咩地方可唔可以啊？嗰度有啲乜嘢咁交流下？即係總之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即係我作為編劇啦，即係譬如去藝員科，我有藝員科嘅理由啦。喂，孖蟹旗啊，嗰啲咁樣。喂，內片廠，我作為編劇，我有內片廠嘅理由啦。去其他就算係嗰啲服裝部啊、化妝部啊、道具部啊，即係我作為編劇，全部嘅地方我都有理由去噶嘛、嗯。任何嘅地方我都有理由去噶嘛。即係只要我夠口硬，新聞部係完全冇理由去噶嘛。 但你都照去。 照去。屌你龍潭虎穴，就係喺度諗到，哇！屌你老味，嗰度成棟樓喎，屌喺樓下望撚住佢，成棟樓，你又想咗一下，入面分分鐘有萬幾蚊喺度等我喎，我唔入去，屌你，因為乜嘢唔入去啊？怕咩啊？尷尬。 唔係你嘅作風啊！ 屌唔係啊嘛，大佬，喂，人為咗夢想。少少嘅唔好意思就阻挠你嘅梦想，你但係回想返你过唔过意都去下定决心，有好高好高举嘅拳头，我今年要成为利是王，就行入去，总之係入唔到去喎，你知唔知？ 咁你点入去 嘅？因为我张职员证係入唔到去嗰栋大楼，跟住咪好似屌你老母， 即係搭单㗎嘛？ 係啦，好似嗰啲喺楼下跟踪嗰啲咁样囉， 等人哋开门 入去，屌你老味，喂！你为咗钱，大佬 唔系咁，嗰个 security 唔够严谨喎。 唔系咁，其实够严谨噶啦，因为其实根本就唔需要嘅，嗰个根本同公司啊嘛，你做咩要剥开佢啫？你冇必要剥开佢噶，系咪先？咁同埋佢成个电视城本身外边已经有一个 有个机制， 有个 security 你已经入唔到去啦嘛。咁、嗯、所以就算入边出入到，都系同公司唔同同事。 咁唔会好古怪嗰啲人出嚟或者？开门的时候你跟入去不会觉得很奇怪？ 怪，但是香港人就是怕事的嘛。如果这个时间怎会有罪案发生的？ 他会 觉得、哎、奇怪，不要理了，这样走了，实是这样的。实是这样的。喂，问题就是你踏不踏那一步而已嘛，你明白吗？喂，梦想和这个挫折之间那一个距离就是勇气那一步而已嘛，你明白吗？你踏出了勇气那一步就有利是了。屌你，你为什么不踏？当然我现在都是美好的岁月的追忆，因为如果我现在踏入去大领我啦，是不是？我现在是派利是那个来的。派利。喂，你明白那个战斗来的，屌你老味，是追击手和潜伏者之间的战斗。你又要翻工又要潜伏，点样样搞啊？但我当其时在大公司里面我是追击手来的嘛，屌你老味。要去捐窿捐下挖佢出嚟啦， 有冇啲避利是？ 跟住你知唔知避系啦？就系呢一样嘢啦。点解佢特登要讲解嗰个新闻部嘅地理咧？扑你嘅街就系咧，因为你有啲你有啲潜伏者啊，你知唔知啊？ 即系啲人匿埋。 有屌你老尾，有啲艺员科啊，有啲佢又要翻工喎， 系 佢要翻工喎，佢扑街做乜捻嘢？佢就匿去新闻部嗰度。屌你老尾，终于就俾我发掘到出嚟，就系因为我闯入去，我就发掘到，咦？屌你老尾！你明唔明啊？剧组啊，即系有啲高层啊，有啲中高层啊，有啲中高层咧、啊，咁佢翻嚟其实冇乜嘢做噶嘛，即系我喺节目成日讲啦，啲中高层经理级嗰啲翻嚟饮茶啊，点啊，翻嚟臭老细啫嘛。咁但系佢成日出现喺 office， 咁佢成日喺自己间房嗰度，你明唔明啊？嗰啲经理啊，嗰啲监制啊，尤其是冇乜公开嘅时候，佢坐喺自己间个 office 嗰间房嗰度， 嗯， 咁你咪处于个被追击嘅位置咯。 系，因为人人知道你喺嗰度， 人人都喺嗰度啊嘛！屌你啦咩，系咪啊？咁你所以咧，你嗰、那个佢哋作为潜伏者咧，佢哋就有一个即系个攻防战啊！就系佢哋作为一个潜伏者咧，佢哋就要个窍门就系佢又要翻到工， 要打到卡， 又要唔派利是， 又要俾佢哋嘅老細見到佢哋，佢哋要俾佢哋老細見到佢，但唔可以俾佢下屬見到佢，嗰下難搞嘛，嗰下難搞嘛，所以翻嚟第一件事，朝頭早翻到嚟，跟住然之後咧，一定要去 pantry 沖下咖啡啊，嗰啲咁撚 嘢，即係 show up 下 ，撞下老細，跟住然之後咧，又係攞份文件，屌大家攞份文件行嚟行去，其實冇嘢做，攞份文件走入去佢嘅老細間房嗰度，咁然之後 show up 下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佢就會潛伏喺第二度啦。咁但係你一定喺公司入邊，潛伏喺邊度？呢班撚屌蠱惑嘅就走咗去，冇人入到佢嘅新聞部嗰度。但你細估，你細估唔到，屌你老味！我係一個熱血勵志王嚟噶嘛，屌你老味！我係唔怕艱難嘅嘛，我連新聞部都走去，我咪遇到我啲老細咯，我咪何经理点解要喺呢度啊？冇啊，玩下俾佢倾啲嘢啊嘛！我哋喂，想唔快乐？我哋唉，跟住一年冇啦。屌你嗰下嘅痛， 利富利是 嗰下嘅痛快咧，真系难以言喻。所以嗰个重点唔系净系钱咁简单，有个成就感，有个成就，嗰个满足感嗰时候。 唔好，我今日投咗你封利是，我都好开心。 系咁，咁我而家冇办法啦，我而家即系个身份对调咗，我而家怀缅翻当日我仲系一个追击者嘅时候，系嘛？ 系。 咁你即系， 而家我见到有个已婚人士坐咗喺出面，阿迷之音坐咗喺出面。 系啊。 迷之音 。讲。唔系呢个真系一个锻炼嚟噶，我呼吁大家做。除咗有趣之外，就系即系。 唔系，你唔惊人哋嬲嘅咩？即系有啲人好小气噶嘛。 有啲人係 派利是，唔係派利是點會嬲嘅啫？派利是 冇得嬲， 唔係除咗唔係冇，即係我而家有身份對調，我作為一個派利是，其實派利是嘅人點會嬲啊？即係派，即係有時咧，你喺大公司啊，你當然你如果你度縮，你都唔想派太多，咁解。所以聯群結黨係乞人憎噶。所以你見到聯群結黨嚟咧，係乞人憎。所以你單獨 好似黃蟲， 你單獨喺度咧，你單獨喺度，佢唔會嬲得落嘅。喂，屌你，我 一封半封 係啦，同埋你第一封半封其實都係好易，其實派利是係開心嘅。點計派利是都係開心嘅，係 同埋咧工作嘅關係咧，因為我都做過幾間大公司啦，真 係。 咁咧，咁有時係做電腦部噶嘛。 啊！ 電腦部收利是實在太方便啦，你明唔明 啊？ 每年啲頭嗰十日。派利是啊！ 我帮人嚟 check 啲网络嗰啲， 系啊，净系话上唔到网啊 ，keyboard 又坏，咁样系落到去就恭喜发财先。 系啦系啦， 系 keyboard 坏咗，我即刻换俾你试火嘅。 系啊， 唔使填方住，唔使填方住，转头先填，我俾咗你先。 系啊， 我俾咗你先啊！呢啲咧，哇，呢啲真系好爽。跟住联群结党当然都会有啦，联群结党都系对住大老细嘅。哇，你对跟住啲秘书姐姐去收利是啊，真系收到啲意想不到，因为咧有时啲老板咧俾你咧嗰封系廿蚊咁计啊， 吓 你跟住秘书姐姐收嗰啲咧就系50蚊嚟嘅。 哦，系啊，嗱呢个又系窍门嚟嘅，呢个又系窍门嚟嘅，因为其实所有嘅老细都会分开几款嘅利是嘅，即系亲信利是啊，同埋即系一般利是啊，同埋应付嗰啲街头遇到嗰啲人嗰啲利是。咁佢唔好喺你，佢唔好意思喺你面前换噶嘛，因为佢自己都要记勾住噶嘛，佢自己都记勾住有几款喺度噶嘛，屌你咯，佢唔好意思呢个就呢封，嗰个就嗰封，佢都唔嬲意思喎，咁佢派开呢封咪呢封咯，嗰啲咁样系嘛？ 系啊，呢啲技术好重要。 系啊，咁所以系会咯，但就唔好，我成日都觉得唔好太多人，唔好太多人。即系如果你成六七个咁样，咁屌好捻蝗虫啊嘛！ 有时你就要一早打好啲关系嘅，即系你啲秘书姐姐，喂，我老板翻咗嚟啦，喂，我转头啦，有几个秘书入去留嚟时，喂，上埋嚟，上埋嚟，上埋嚟，上埋嚟，咁佢就会嗌埋你上去。咁就一齊，咁嗰封就50嚟㗎啦。跟住其他人一連群跌檔嗰啲呢就可能$1嚟㗎都 係啦。 好人驚 啊。係呀係呀。 爭好遠。 我發覺有人派利是波隻狗。 慘。係咩？ 咁都幾好啊。 咁你喎。咁哇。 咁你啲貓都要收利是 啊。新招啊。帶狗返工啊。 用寵物賣萌。 帶狗返工啊嘛應該。屌。 正啊！做到大公司好過癮噶， 唔係，同埋我係鼓勵大家去揾啲唔識嘅人攞利是，因為其實嗰件事，即係首先你要撇除咗，你要撇開咗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要尊重華夏傳統先，你要尊重華嗰件事係利是嚟嘅，嗰件事係利利是事嚟嘅。咁當然你去到最後你盤算嘅時候，你都你嘅收益好高興啦，嗰件事好市儈啦。但係其實佢嗰、那個 意頭嚟嘅， 佢其實係一個意頭嚟嘅，即係你只要唔好做得太肉酸咧，其實亦都唔會做得好肉酸。事實上就算做得好肉酸都是笑料一桩的、即是不會肉酸得到去什麼地步，但是那件事 呢其實是令大家都開心的。同埋呢如果假設你是會有那種戰戰兢兢哎不好意思問你攞利是。喂這個心理關口是一定要衝破的。因為你想想喂攞利是一件開心的事。連開心的事你都有心理關口不開心的事你怎麼衝得破啊即是你怎樣去即是你怎樣即是我意思是啊你明白嗎你連爭取封利是你都爭取不撚到你爭取民主你不撚吃個屎啊你條撚樣是不是屌你黐撚線是不是喂那件事底裡是開心的嘛是不是 這個關口是隨著年月呢就越嚟增加。 唔係咁當然你細個你容易啲啦你細個你容易啲啦但我從來都我嚟講個磨練因為我好細個就係咁樣嘅。我細細個就已經係咁嘅樣我細個啲人就已經當我三四十歲㗎啦咁樣。咁所以我從來都冇辦法去點樣嘅。咁但係即係但係嗰個係譬如嗱你考嗱即係嗰樣嘢衍生幾個問題就係、是、第一嗱大公司嗱我自己做過 TVB 是我做過最大的公司啦之一啦。咁就三千幾人咁樣。咁當然三千幾人唔會認識得晒啦。但係其實喺公司入面認識有冇跨部門認識得人多唔多其實嗰個都係嗰、那個認識得人多對嚟講係好事嚟嘅、嗯。其實咁你會發覺要我個個部門都嗌唔出人哋啲名嗰啲咁樣。咁其實係本身就唔係幾好嘅、嗯。其實就唔係幾好嘅。咁另外就係、是、譬如其實大公司我明白啦頭先我講佢會有誇張咁樣啦即係好似特登走入人哋啲大樓啦。就算冇啲咁嘅情況我想講其實你屌你搭 lift 搭得密啲都得啦。你 是冇 lift 你狂游 lift 可能得咯。虽然楼下睇住个闭路电视个 secure 会觉得好鬼奇怪。咁但系你每一次出入你都攞唔同嘅嘢咯。呢、這个揦住个杯，嗰、那个揦住个箱。 咁 TVB 又一个围咗一个地方啦。咁我以前做嘢，咁我第一份工系某美国知名大公司嘅香港分公司啦。咁佢有几栋大楼系分开唔同的地方嘅。咁系我又成日要出街做嘢喎。咁啊。今日喺呢栋大楼度斗完咯，咁啊听日咪就去另一栋去做嘢，咁啊话顺手经过上去啊，等大家饮杯茶咁样样啊，唞一唞嗰阵时咪又兜一转咯，有四五栋大楼就咁样行四五栋大楼咁样转一转咯。 系啊，系应该咁做噶，其实应该咁做噶，同埋即系有时系譬如你话晒都喺大公司做啊嘛、嗯，如果假设你喺大公司做啊，你话晒都喺大公司做啊嘛，你会发现一样嘢噶，你冇去匀过晒你间公司噶，其实。你冇乜理由會令到你去暈曬你間公司，除咗你做看更， 你咁啊做電腦部都會嘅。 係啦，喂，其實電腦部都唔會去曬噶嘛， 去曬， 你會去曬咁。 因為所有人都會壞電腦噶嘛。 咁但係其實你係應該，你係應該見下唔同嘅人。咁如果唔係你 有個藉口咯。 即係唔係你唔覺得好撚奇怪嘅咩？你如果去去一間公司做嘢，原來你最後離開呢間公司嘅時候，你淨係發現你淨係去過七樓嘅咁啊，你唔覺得呢件事好撚奇怪咩？即係，但係呢、這個。我係發覺好普遍喎，譬如咧，唔好講大公司啦，譬如讀大學咁樣啦，我發現好多人咧，我唔知道你哋嘅經驗係咪咁撚樣。我有啲人，有啲我見到有啲大學嗰啲人咧，佢淨係去過去上堂嘅地方嘅啫，即係成間大學佢淨係去過去上堂嘅地方。你都係咁樣嘛？你個樣子。 我唔係喎，以前周圍去喎。 係喂，屌！我覺得係實， 梗係要周圍去啦。 我覺得實係要去暈曬噶啦。屌你老尾，你讀一次大學嘅啫嘛，係咪先？就算你即係你狂讀嗰啲唔計啦，嗰啲咁樣。咁但係你都係你要幾年一去暈曬佢。但係有啲人係真係唔會嘅喎。有啲人係會淨係喺一個地方 上拖同埋上堂嘅地方 係啊， 我覺得需要啩。 咁但係其實有時 有需要 嘅，有事實上喺你人生往後，你要發現係有需要嘅，係有需要嘅，即係點講咧？唔知咧，即係點講咧？點樣舉例子嚟講？ 咪即係識多啲唔同界別嘅朋友咯，可以。 都唔關係，唔關識朋友事。其實如果你喺學校度周圍行咧，其實有時你會發現一啲嘢。是几得意或者有用的。 是咯，同埋你唔知道你会遇到啲乜嘢有用㗎嘛，或者你唔知道你会遇到识到啲咩人有用。 神秘嘅电脑识乜人啊。 但呢个真係人，但呢个真係人嘅習慣嘅问题嚟㗎。譬如係我细个打 RPG 咁样。我细个打 RPG， 我係坚持行撚晒迷宮去。 呢、這個都 係、這個，即係我唔知而家啲人打，即係我唔知而家啲人打機係咪會咁撚樣。我細個係會堅持行撚曬啲迷宮去，行曬迷宮嗰啲位置，我覺得係屌咁你就係想睇曬佢噶嘛，即係 而平時你即係當然我咁樣講嘅時候，你未必無端端會咁做嘅。咁但係鬥利是一個契機，鬥利是係一個鬥利是就係一個有錢嘅誘因去令到你咁做。咁而鬥利是覺得尷尬係好奇怪嘅呢件事，我覺得。即當然我都講啦，你唔好做得太肉酸啦，即你唔好做得太肉酸，即講緊做得太肉酸就係話，哇嗰陣時嗰陣時，跟住之後拆，哇屌你神 乜廿雞啊， 蚊美金啊， 啲人咁啊得㗎， 即你呢個去到太誇張，但係如果連鬥利是本身呢件事，你嗰個係其實係 suppose 係好意頭嘅一件事，你都會覺得尷尬，咁係個人好有問題嘅咁樣。 我哋嗰陣時鬥利是鬥到鬼佬都唔放過㗎， 係個鬼佬更加要鬥啦。屌你咁个入乡随俗啊嘛，追佢嚟到教佢派兵啊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each one you have to fee 教鸠佢啊嘛 ，because fee is a lucky number，you know seven even better 啊 yeah seven is the best 咁样，咁你系会你系会我觉得嗰个当然唔系净系唔好即系。譬如我咁講，譬如我咁 但冇啲人話佢好西化，跟住我唔興啲味嘢咁樣。 咁會唔會話西人啊？你個西人，西人， 佢可以咁講嘅，咁咪嚇。唔理佢咯， 佢尊重阿全，唔系咁，你唔需要同佢嘈架，咁但系即系去， 即系都遇到呢啲情况，唔系百发百中嘅。 冇我 冇百发百中， 我冇遇过咁嘅情况。 我遇过嘅，因为我美国公司嚟嘅，我开头到嗰间 系， 咁另一间系都美国公，两间都系美国公司嘅，但系大嗰两间都会有啲咁嘅情况，咪遇到啲，我呢啲 A、B、C 佢唔咩嘅咁样样，话唔派咪由得佢咯，同或者即系其实。老闆級嗰班一定會排嘅，因為佢要維持班，佢都要話俾人聽佢係老闆嚟噶嘛。咁但係中層啲嗰啲佢唔派咪由得佢咯，嗰啲唔會等到去邊又咁講。 以前咧，我細個啲嘅時候咧，譬如拜年咧，我會即係譬如香港拜年最常講嘅一句説話，咪就係恭喜發財咯。係 啊。 咁但係咧，喺某一個年代咧，或者我自己細個嘅時候都有咁樣去。思考過嘅就係、是，我會覺得即係有一個時期啦，好撚中意病嘅時期啦，會覺得啊講恭喜發財好似好撚市侩咁樣。咁跟住咧， 老土啊， 係喂老土啦，市侩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會開始講啲乜嘢。 一本萬里 啊，系唔系啊？ 笑口常开， 即系讲啲，即系考虑到一啲比较政治正确啲嘅谂法啊，不如我哋唔好讲恭喜发财啦，我哋讲净系讲身体健康啦，咁样或者系新年进步啦，咁样咁系新年快乐啦，新年进步啦，咁样其实新年快乐呢句说话有少奇怪，有少少不忠不西嘅新年快乐呢句说话，新年进步就更加奇怪，屌你老尾唔系咁捻样，新蒸头你系都要逼我，你做乜时刻都要我进步？我过去嗰年已经进步咗好多，点解年初一你都要我进步咧？你想我进步俾边个睇咧？咁样，咁我后来咧，慢慢咧，我人咧大咗，我发觉其实恭喜发财呢句说话系最好 嘅，嗯， 因为 边个唔想发财？ 咩？同埋最后。其实恭喜有啲系譬如新年快乐系其实虚嘅，新年快乐好 weak 嘅。虽然新年快乐系更加阔，更加世界阔，更加绝对唔会踩入啲政治不正确嘅禁区。但系你谂下，新年快乐其实冇乜内容，即系系啦，即系你吓、啊、你嗱， 但系其实日日都可以开心噶。 唔系啊，即系同埋有个含义就系话啊，你穷啊唔紧要啦，你自己睇开啲咪得咯，咁样你开心啲咪得咯，嗰啲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恭喜发财咧呢句说话咧，其实咧即系喺文学嘅角度嚟到讲咧，系好捻精炼嘅。佢系具体，而且咧个宽度亦都够，因为钱咧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啊嘛。 嗯、 因为发财本身可以解决咗好多问题嘛。发财本身系发财好容易会为你带嚟快乐啦。发财亦都会容易令到你啊，即系家庭和顺啦，系咪先？发财其实和顺啲，系咪先？ 发财可以心想事成咧。 系啦，发财亦都等于系笑口常开，系咪先？有啲人话俾你听，有钱未必快乐，嗰个人好捻穷嘅。讲呢个说话嘅人一定系穷嘅，系咪先？咁你而且系恭喜发财系。 係俾嗰啲新新年進步，新年進步又係好虛嘅，好唔具體嘅，即係數諸虛詞啊！進步乜撚嘢叫進步？即係我上年好差咩而家咁樣？咁又或者係你屌你幾時都可以叫人哋再進步啦？咁但係就唔夠具體嘅。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即係喺一個文學性嘅思考入邊嚟講，我發現恭喜發財係最世界 key 之中而又最實在嘅，所以嗰個文學嘅精煉度係最高的。所以我由呢幾年開始，我都多講恭喜發財。我覺得有咩好得過呢句啫？有咩好得過呢句啫？咁樣好啦，同樣嘅邏輯轉翻去攞利是嗰度，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好撚奇怪，就覺得就唉咁樣周圍問同人哋拜年係好，誒等人哋以為我攞利是咁樣， 好似好 厚好厚面皮， 好厚厚面皮，屌人哋封定咗喺度咁啊封利是。 翻屋企又拆佢派唔晒，系 喂人哋唔系，人哋唔系，人哋即系你唔会出， 即系唔系攞住把刀， 你唔会出现嘅情况就系你同我讲恭喜发财或者新年快乐，跟住就喂而家等下我交咁钱俾你先咁样，你唔会出现嘅情况，人哋封咗就系派啦，佢封咗喺度噶啦，问题系派俾你定系派俾佢咁解啫，咁你嗰件事有乜嘢好尴尬咧？嗰件事有乜嘢好觉得自己是佢咧？即系你不斗白不斗啫嘛，其实即系所以系非常之谂多咗嘅，就等于。嗰、那個覺得向人哋鬥利是係市侩，或者驚人哋覺得你鬥利是係市侩，就等於你去同人哋講一句恭喜發財，你都驚自己政治不正確，或者驚自己市侩。明明人哋就係想發財，明明大家就係想發財，但你係因為一啲好無謂嘅考慮就，哎，我唔好講新年快，唔好講恭喜發財啦，跟住講啲好撚奇怪嘅祝賀説話就係、是新年如意啊，唔知講乜撚嘢咁樣，所以其實係應該去拋開呢一樣嘢嘅 ，OK， 同埋即係亦都係一個人際關係嘅訓練咁樣，尤其是喺大公司嘅環境啦，咁就係啊。诶、哎，讲下就，诶、哎，喂，你斗利是啦，你趁住直播， 但系阿迷之音唔出镜啊嘛， 系咪唔出镜你可以，你可以行出去嘅，你个镜头，你俾个镜头制走咗，你个镜头制走，好，佢斗利是啊，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